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微电影暨中影股份重点影片展映发布会近日举办。大路朝天、古城片警、耿二驴那些事儿、梦想之城和一切如你等影片出品方代表和剧组成员亮相。电影《大路朝天》讲述了新毕业大学生感受到一家老中青三代修路人奉献精神而坚定人生志向的故事。古城片警讲述了老片警帮助被拐儿童寻找父母的故事。耿二驴那些事儿讲述新任村委会主任带领村民养驴并脱贫致富的故事。五部电影作品聚焦各种群体，立足不同角度，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给一个个普通家庭带来的巨大影响。展映影片将陆续登陆全国院线。将于明年1月11日上映的电影《大人物》近日组织了一场内部超前观影活动，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犯罪动作题材得到了公安干警的大力支持。影片由伍佰执导，王千源、包贝尔领衔主演，讲述了无力维权的修车工遭遇非法强拆之后得到公安干警帮助的故事。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明天开始在全国上映。昨天，出品方索尼哥伦比亚影业发布消息，影片在北美等地区版本当中出现的两个彩蛋，致敬蜘蛛侠的创造者斯坦李和史蒂夫·迪特科的内容将不会出现在中国上映的版本当中。索尼表示，是因为两个彩蛋的制作完成和提交时间晚于内地译制版制作的截止时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最新公布了第91届奥斯卡9个奖项的中选名单，在最佳外语片名单当中，中国内地选送的《邪不压正》、中国香港选送的《红海行动》以及中国台湾选送的《大佛普拉斯》都没能上榜。第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明年2月24日举行。再来关注一组图书信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大典北京卷近日出版，对北京的建筑遗产进行了梳理。书中既有以梁思成为代表的第一代新中国建筑师的代表作，又包括了第二代建筑师的代表作品，以及中国第三代建筑师的一批标志性作品。著名鲁派文学代表人物王方辰的最新长篇小说《老市街》近日出版发行。小说以北方老城济南为叙事背景，讲述了一条老街上悲欢离合的故事，并以富有个性特色的文字进行了关照、呈现、追问与思考，既富有现实意义，又极具本土文化意蕴，又连接着对人生命运的大感悟。美国学前教育界的大师级人物薇薇安·嘉欣·佩利的著作《游戏是孩子的功课》中文版近日出版。这本书的写作灵感不是理论论述，而是佩利在幼儿园工作30几年当中的观察和记录。他用真实而开放的故事展现出孩子是怎样从幻想游戏当中学习人生各个阶段都需要的思考、语言能力和想象力。日本最大的综合出版社集英社昨天宣布，樱桃小丸子最后一本漫画将于今年12月25日发售，之后正式完结。1986年，漫画家三浦美纪用笔名樱桃子，以童年时期的经历为蓝本，开始绘画漫画《樱桃小丸子》。漫画一经发行，便从日本风靡至整个亚洲。今年8月，三浦美纪因乳腺癌逝世，享年53岁。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夜间呢有弱冷空气活动，后半夜北风略微明显一些，扩散条件有所好转。明天以晴为主，上午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明天最高气温10度左右，近期气温明显偏高，提醒大家不要在河面湖面上这个玩耍行走，以防意外发生。滑冰更是要去正规的冰场。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的，接下来时间，欢迎您走进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提到改革开放，你会想到什么人什么事儿？是大江大河当中的努力与命运抗争，渴望汲取知识的宋运辉，还是温柔而有力量的宋运平？是带领全村人发财致富的雷洞宝，还是敢想敢做的杨巡？主旋律作品有什么新特点？如何让这类故事更好看？探秘大时代中的小人物，陪您共忆改革开放40年。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影片人谢小虎为大家，解读主旋律作品背后的故事。Hello， 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嗯，今天晚上我为大家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影视策划人谢小虎。你好，小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这个每次小虎来啊，都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近期电视剧市场上的一些观察，包括他对未来发展的一些走向。所以乔，你最近有看什么电视剧吗？ 最近很多电视剧都上了呀，就比如说刚刚你介绍的，在片花里面介绍的《大江大河》。 对， 因为就是最近工作比较忙，我只是看了第一集，因为对这几个演员特别感兴趣 啊， 而且这个 演员吸引了他 啊，不仅仅是这样，还有导演团队，我觉得也非常厉害，就是他们的出剧都是很品质剧的那种出品，所以呢，就非常非常想看。看了第一集，看了第一集之后，哎呀，这还挺想看下去的，但是后来因为时间关系，我说我最近忙完了，一定要继续把这个剧追完。 不对，而大江大河好像是最近就提到的会比较多的， 对，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剧，但是它都有一个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啊，我们让小虎来总结一下吧。 对，就是这个电视剧的题材也是有一定的特点的。打比方说，之前我们可能农村剧比较多一点， 哎， 一火火好几年， 嗯， 然后又过了几年，抗战剧又比较多， 哎， 然后军旅题材的比较多，然后呢又是宫廷戏比较多，后宫戏比较多，然后都市题材比较多。而今年呢，赶上了一个我们特殊的一个年份，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那改革开放反映从78年到2018-19年这样的一个年代的一个作品呢就比较多，而大江大河呢是里边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这样的一个作品， 哦， 是还有 湖南卫视播的那座山那座城那家人，包括央一播的大浦东，包括江苏卫视马上现在正在播的江河水等等等等，其实这类题材的剧最近一段时间还是蛮多的， 就我就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有大情怀的一批电视剧。 对，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个湖南卫视那个名怎么那么像什么那山那人那狗，还是就有以前 有那么点意思。 对，有以前有一个老电视剧，好像是 你把女人与狗吧。 对， 大帅你真的是 暴露年龄了。 其实电视剧发展到今天，改革开放四十年，其实电视剧发展到今天已经六十年了。从1958年的一口菜饼子开始，一直到今天，电视剧整个市场已经发生了六十年的这样一个变化。这六十年的变化有各类题材，有受众群体。有等等等等各方面的变化，但是到了今天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候，就是做电视剧的更加认认真真的做电视剧本身的品质的东西，讲好故事，认真拍好，演员认真演好，而观众呢也比以前精了，欣赏的这个水平比以前高了，所以现在呢就做电视剧越这个电视剧拍的就越来越有品质了，而观众是糊弄不了的。 对，你就像这个刚才乔就说了，人家现在看电视就都挑导演看了，对吧？是都已经到这个水平了，你们做这个电视剧的人， 对，他刚才一开始说的第一句话把我吓一跳，他说我现在最近都不怎么看电视剧了，你要不我说行，这是我们做电视剧的一种悲哀。但是后来又说，哎，大江大河我特别喜欢看，这个呢又觉得特别特别的让我们就觉得特别欣慰。为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年轻观众，尤其像我们女主持人90后的这波观众，就是还是很喜欢那种你情我爱的，或者说是古装剧啊，或者是高颜值的这种 二次元什么的， 对，二次元八次元的这种，所以呢就是，但是就是这类题材其实它的市场需求是很大的，而且市场的这个给予的回馈是很大的，说白了就是它卖钱多，就是这一类就是像大江大河具有所谓的这种证据，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就是反映时代的这种东西，反之它的其实市场价值没有，就是价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实观众是很爱看的。 对， 而今天主持人说我也喜欢看呢，那说明90后就比较喜欢看这类题材的电视剧，那说明它是很有市场的。 对，哎， 刚才他说就是说，哎呀，我挑这个导演这个拍的东西，或者是杨烁跟那个王凯演的这些东西， 对，就是它都是这个剧的一个品质保证感觉。 对，那你说为什么就是这个孔笙导演拍的东西你就喜欢看呢？ 因为他以前拍的剧都很好看啊。 对，其实就是皮裤套毛裤，其中必有缘故，对不对？对，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之前拍的电视剧，之前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才三集半 、 对，然后到后面就包括渴望，包括后面的一个剧，它整个的制作水平其实很低的，有的在2000年之前，基本上1000万以内的电视剧都是很多很多，到2010年的时候，2000万、1000万以内的电视剧都是有很多很多的，但到了今天，我们的制作水平，我们的整个服化道美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质量越来越高了。咱们就打这个大江大河为例的，先说不说他的故事，先说他的制作。你猜他是在哪拍的？ 啊，我第一集我看那个好像就是在一个小山村。 对，但是你看啊，我们这个一个是王凯家，对不对？一个是杨烁家，然后整个是一个小雷村和这个王凯他们那个村子里面。他这个是在安徽宣城黄田村拍的。就是特别具有安徽的那种秀丽的徽派艺。这个风格的东西，如果说我们之前有一个戏啊，就是在央八播了一个戏，它也是一个就是这类题材的戏，它呢是属于在那种在东北这个黑山县，辽宁黑山县拍，就是它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就是有点灰啊，有点那种就是稍微破旧的那种感觉，但是到了大江大河了以后，你看王凯他们家把这个门一打开，右手边是一个厨房，就是一个锅屋，然后再往右边就是青山，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整个门一打开， 右手边就是一个挂衣服的一个挂钩、一个是挂黑皮包，然后一个挂那个小黄书包和一个水壶、左手边是一个柳条边的一个茶壶，三个大瓷缸，永远那个最大的瓷缸是破了瓷的，对着观众、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吃饭的一个四方桌、然后上 是个小桌， 对，然后上面是一个大长条椅、中间主席像，两边茶叶罐、后边、旁边摆设东西、这是什么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在一定的史实，就是真实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的艺术加工，他这个美学就是做的比较好看、假如说王凯他的父亲生病了，然后去了医院、医院之后看病，他并没有拿特别大的情节跟时间来讲解他在医院里面怎么看病或者怎么情况，而是用了一个很大的篇幅，王凯就是拖着那个小平车，他父亲在那个车上，而他的他的妈妈和他的那个姐 姐 就这个往前扶着往前推那样的一个场景。其实我们的父辈这波人，尤其是50、60年的人，对那个年代是有很大的回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而这个年代的这个回忆他把它做得特别唯美、特别好看，这就是主持人刚才讲的，就是为什么喜欢看孔笙导演的作品、因为他画面拍得美、符合年轻人的审美的一种观点、 也就是说虽然讲的是老故事、讲的是一个真实的发生在这个历史阶段里的一个故事， 对， 但是他用的手法用的镜头语言是美的，是年轻人的视角。 对你看、在早之前假如说刚才说的央八那个剧、这个我就不说具体的名字了啊。假如说他一开场马上要地震了、就是一开场一早晨，然后男一号推着小推车就是上路，然后老鼠上街，这就预示着要地震了嘛。然后晚上回家，他家的厨房就是特别矮，就是头都能顶到棚顶了、然后也是有一个碗匣柜，那上面放了面盆，然后一家五口在这一个很小的桌子上面那个和面包饺子、然后包饺子呢就是反正就是很灰暗，然后层高也很低、很压抑、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制作不够精良，有限的钱、就是整个的搭的这个景就是没有那么好、而你看像大江大河，大江大河的厨房是什么，一进门了就是进门了以后是那种坡状的那个锅台、锅台上面放了两个罐子，一个是放盐，一个是放其他的、后面放的是一个碗匣柜，这个碗匣柜跟安徽江苏山东地带每家都是那个年代都是用的这种，而弄得一很好看、一打开以后里面的整个的画面就像一幅画一样、而之前我们拍的这种农村题材就是破东拉西，破烂烂的、 好像是表现 越破烂好像越真实似的， 对，而现在如何能抓住年轻观众、画面唯美，制作精良，有一定的艺术标准，就这意思。 哦，终于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看了，原来我是这么注重品质的人。 对，你看，你看，剩下来他整个的小雷村，他等于是搭了一个村子，就像那个、那个杨硕他家那个，这也是搭的，包括进城了一个小溪、小桥什么，都是现搭的，包括整个小雷村那个整个的那个、这个就是广场，还有其他全部都是搭的，等于搭了一个村，搭了一个村。画面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这是第一个是景画面好看，就是有这个年代的代表性，但不是说完全写实，是带有一定的艺术加工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咱就因为这个戏不是我拍的、但是咱们就是解读的，然后再加上咱们跟他们团队比较熟、他们也是传递，就第一、拍摄制作精良、不对付，而且是符合年轻观众的审美，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演员选的合适。你想，假如说王凯， 董子健还有杨硕， 对，董子健，王凯呢，就是说我要上大学对，我要上大学，他就是文人嘛，我就要上大学。杨硕呢，就是我要带着小雷村发家致富，怎么挣钱怎么来。包产到户，把砖厂给弄了，弄水泥厂，弄这个那个水泥板的厂，就是我养兔，卖兔毛，就是怎么能让大家能富起来就怎么富起来，就是第二个就是杨硕，这个我把它归纳为武斗，就是武斗。第三个就是董子健嘛，卖馒头卖馒头，鸡蛋换馒头，后来换花卷了，就是这是个体户，就是最典型的三个，就是我要上大学， 我复员军人回来以后带领村里面发家致富，然后第三个个体户，这是三个有代表性的这种人物。故事节奏也很快，第一集第二集我要上大学，第三集第四集姐夫回来了，就是杨硕回来了，五六七八我要结婚 啊， 第九集开始发家致富，包产到户，就一步一路往前走。 哦，这节奏还挺快的， 节奏很快，就是。然后剩下来的一个呢，就是演员。刚才说的演员合适吗？演员合适。你包括王凯的父母都是非常有名的演员，包括王凯的那个妈妈，她也是很有名的，叫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演员。包括杨硕的那个妈妈叫苏小明。这你们还小，你们可能不知道。像我上了岁数的，我可能了解。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军港之夜》。 对 啊。 他是苏小明，是唱《军港之夜》的， 哦， 然后呢， 对对对， 他演杨硕的妈妈， 哦， 而且演得特别特别形象，就是生动。你看，尤其像他就是喝棒子面粥的时候，就是拿这个筷子和了和了，然后转着边喝。我跟你讲，每个演员表演的都特别特别的一个精湛。 就这，就你刚才说这画面，要没有生活的话，就喝不出来， 喝不出来，真的是 真喝不出来， 真喝不出来。然后这就是演员比较合适。就是第一个制作精良，第二演员合适，第三个是故事节奏比较快。其实应该调过来，就是故事节奏比较快，然后制作精良，演员合适，应该是说一个精品的电视剧是按照这个尺度来的。打比方说，咱们来说，之前的，就是打比方说，我们现在说的是《大江大河》是这样的一个套路，不能说套路吧，就是一个 生产 模式啊。然后那咱就。再以《延禧攻略》为例，《延禧攻略》呢就是什么？第一，节奏快，七十集86个故事，之前说，哎呀，你得姐妹俩进宫，你得这个贯穿全剧吧，姐妹俩进宫第一集就死了，为姐姐报仇贯穿全剧吧， 报了几集就不管了， 报11集仇报完了啊，然后就是原来说你得整5个大故事，然后再加点水，整个40集一个大故事整8集，不，5个故事一共就能撑出4集来，70集。86个故事，像这个大江大河一样，一句废戏没有，一句废台词没有，完全特别特别好看。 那这样观众看的就特别过瘾， 特别过瘾 啊！ 所以说，就是现在呢，就是像侯洪亮讲的，就是说，哎呀，说我们当时说我他问他的这个孩子，他孩子95年，说你会喜欢看这个戏吗？他说，我会喜欢看。他就抱着对这样的一种坚定的信心，然后就拍了这戏。他说：“我相信，我至少要做到让50年、60年、70年这波人喜欢看这个剧。如果80、90、00年也能看这个剧，那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欣慰。我觉得他们团队做到了，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他们带动了一类题材的，能够跟年轻观众进行互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这类题材的这种。”如今在网络上的一种火，三家视频网站，这个爱奇艺是不按点击量的，另外2家一天都是破1亿的，而且豆瓣评分特别高，这个是有意思。 就可能不同年龄的人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50、60年看的是自己的过去， 对 啊，自己经历过的这个时代，能找到很多共鸣。然后80、90后，就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看的话，就觉得可能自己小的时候看的时候，看过类似的剧，或者是自己的父母经历过那些。那对00后来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他一个很新鲜的角度去看，他也能喜欢。 对，所以呢，他又回到了一个电视剧的一个本身，就是原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哎呀，做电视剧你得做市场性的电视剧啊，你得做一些比较宫斗的，这个高颜值搞对象的，你得做点这个悬疑血丝呼啦的，你得做一些这些东西。但是一般正剧来说，大家都是觉得，哎呀，这会不会市场不是很认呢，或者是你全是当说教了。但是其实不仅并不是这样的，你只要把故事讲好，演员选的合适，拍认真拍，观众还是很认的。我觉得大江大河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例子。 真是啊，我觉得看了一下这个网络上的评分啊，8.9分啊， 非常非常之高了。 哇，这一个电视剧能达到这个分数，真的是。 我记得之前最近几个卫视播出的电视剧评分都没有超过6分的，真的都没有超过6分的。 这 所以那个今天给大家带介绍的啊，是我们说的是最近在整个的不管是电视台也好还是网络上也好非常火的或者出现的一些电视剧的类型，然后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共同点，我们今天请谢小虎来给大家总结或者是推荐一下啊。 对，就是你看啊，就是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情况就像种庄稼也是一样的，就是一段时间是这个比较火，一段时间是那个比较火。我认为呢，就是现在的电视剧呢，其实我认为是抓住了一个时代的一个脉搏，讲观众能讲的听得懂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你打比方说前几年我们比较火的这个《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之所以火是跟那几年的这个反腐的这种相结合的，而今年《大江大河》为什么火，那是正赶上了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样的一种火。我觉得就是电视剧应该拍出时代的脉搏，然后能够跟观众能有互动。 对， 任何的一个比较经典的电视剧，它其实它的这个模式都是比较有章可循的。我打比方说最近这几集播的这个《大江大河》来说，假如说雷东宝要带领这个小雷家一起富起来，我看过一个，小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这个电影让我终生难忘，就是《焦裕禄》。有两个情节让我不管什么时候看到这两个情节我都能掉眼泪，一个是地委要来调查焦书记，就是可能是会冤枉焦书记了，然后那天晚上地委找焦书记谈话，门口站了老百姓，就说焦书记是好书记，你们不能把他那个 冤枉了 ，他是个好书记啊。然后地委书记啊，我们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就那段戏就让人很揪心。第二段戏就是焦裕禄生病了要去县城看病，从他门里边出来，一路全县的老百姓去送他，焦书记你一定要回来啊，有他帮助过的老人，有孤儿，有刚刚结婚的，有等等这些，就是这些人，焦书记你一定要回来，然后紧接着唱了一首《共产党人》，就是这个画面对我影响太深了。而《大江大河》里面也有，雷东宝可能是投机倒把犯了错误了，因为改革开放刚开始嘛，政策不是很明朗，所以这个上面认为他是有点投机倒把，然后把他弄到县里边要去调查，所有的人老百姓都拦住他，可是个好书记，我们以前穷的时候都是吃不上饭娶不上媳妇儿，雷东宝把我们带起来，所以大家都说对，就是挽留他的那个时候。第二个是他从县里面调查完没有任何问题，他回来的时候全村的老百姓夹道欢迎他，焦书记那个杨顺你回来了啊，这个雷东宝你回来了，就是那种感动那种。我觉得这是有很多电视剧的一个共同之处，他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能够抓住观众的这种心声，能够讲观就是老百姓他自己的这种能够感同身受的故事，我觉得才能比较好， 还有一些致敬经典的意味啊。 对，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红星美凯龙元旦大促来袭，12月30日至1月1日，线上1元抢2019元券包，200款交货低价团拼，至尊茂购物每满10000送600元福卡，西四环商场会员专享500元现金券，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接下来是全包圆的广告时间。 哎，说啊， 不知道说点啥，说啥好像都是夸大其词打广告。 那就说说999一平米都含点啥。 说都包圆了，好多人都将信将疑。 哎，说不加价升级的进口项目家具。 说真的是北美进口，您也觉得吹牛皮，不如您打4006068866自己问吧。近期有暖冬福利，电话报名还送全屋家电，如果占线您就等一会儿再打。 哎，最后总得说一句吧，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岁末狂欢，新一波品牌入驻，优惠折扣享不停。 22号方恒狂欢夜快乐启动，说出你的愿望，把惊喜带回家，咱们约起吧。 老全，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订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哎，今天晚上为我们大家请来的是影视策划人谢小虎先生，为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近期的影视剧市场的一些现状啊。你好，小虎。 对，主持人好。 哎，这个上半时段给大家这个剖析了一下大江大河啊、的确是。而且网上有很多人的也有同感啊，就说到了说，比如说他们有评五星的啊，说我一星给原著，一星给这个团队，一星给孔笙哈、一星给这个中戏男人帮，演员选的好，角色才争了，一星我给的是鼓励啊，给五星啊。 对，真的就是现在呢，就是做电视剧，就是又回到了就是从前的一个情况，怎么个情况？就是还是认真做戏，编剧呢认认真真讲故事。演员认认真真 演戏， 导演呢认认真真导戏，美术呢认认真真做景，我们又回到了之前的一个阶段。我们整个电视剧行业其实这60年发展呢，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就上一次我们讲的从1958年一直到2011年，2011年到2018年，2018年以后，我们把电视剧一共就分为这三个阶段。但是我们在资本的介入，就是从2014、2015、2016、2017年这4年的时间里边，再加上网络的突起，就是原来网络可能一集给个10万、20万、30万、40万，这就已经非常不得了了。突然一下给了1000万一集，就一部戏就能给个3-4亿，就整个都疯了。然后我们 电视剧行业在前几年其实是属于稍微有点浮躁的一个阶段，就是都不认真演戏了啊，就是我一年拍三个四个，我不是60天拍完的吗？我能不能40天就拍完？假如说编剧，哎呀，我得招8个小孩，多写几个剧本吧，就先搭个框架注水。导演是我挂个名吧，然后让我徒弟去导吧，然后演员就是啊抠绿布吧，然后那个抠图吧，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导演也不认真导戏了，只是挂个名儿。演员也不认真演戏了，快点拍。编剧呢一夜能恨不得出3剧本。然后呢制片人说，哎呀，我现在要上市了，我要资本融资了，就是前几年是 浮躁， 有点太浮躁了，已经违背了这个电视剧艺术创作的一个本身。就是都没有认真干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们观众也能感觉出来， 观众感觉得到。但是呢最近这一两年，随着资本的这个热潮的这个退去，随着视频网站买购剧的一种理性、再加上演员对于自己羽毛的一种爱护，再加上税务总局对于演员高片酬的 管理 合理的管理，我们整个电视剧行业要比前两年趋于理性的多，这样的一个理性的阶段才铸就了大江大河，像大浦东或者说一批比较好的一些正能量的题材剧，并且它还能博得年轻观众的喜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现象。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明年是建国包括建党这个重要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日子，我相信文艺工作者也应该把他的这个精力和他的艺术创作方向往这个方面来靠一靠。我认为明年后年大后年未来的几年，我觉得这种正剧也有很大的市场，并且年轻观众通过正剧更加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和我们文化传统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非常好。这是一类题材。第二类题材呢，就是之前我们有很多市场性的剧都疯了啊，就是这几亿，原来我们拍一部戏可能2000万-3000万就能拍，现在你要是低于2亿，你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呢就是，但是这已经是过度浪费了，真的是你过度在演员上，而你的艺术创作就其实就有点糙了。而现在呢包括协会包括相关管理部门对于我们的制作都有了一个明文的规定，就是说演员片酬不能超过总片酬的40%，而制作必须要占到整个戏的制作的这个60%，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然后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网络平台和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倾向于用一些年轻观众，年轻观众能够认可的年轻演员，包括我们最近播的这几个戏，包括湖南卫视播的马原，然后包括大普通是张博和李念，包括等江河水是秦昊，包括等等的一些作品来说，都是选用了一些年轻演员来参演，那 OK，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的剧。那另外一方面，网络突起的一些剧的一些情况，就更是用一些年轻演员了，就是现在一个阶段，要比前三年演员更容易出来。 就好像前几年呢，都是一个演员演完这个戏，这个台刚播完，另外一个台又出了一个剧，就这一年光看他。 打比方说，有我们几个常青树啊，咱就反正不是我家的，我就说着玩啊。打比方说，你是钟汉良，假如说陈伟霆，假如说等等，就是好，就是刘恺威，就这些就全出现，哪个台一打开全是他，为什么？他好卖剧啊，好招商啊。 对，而且演的都是一个类型， 就是这边脱了军装，那边又是这样，然后这边是大队书记，那边是妇联主任，都一个色。但是呢，就现在不一样了，年轻演员有了更多的机会，因为网络就是说，假如说原来没有网络，电视台呢就会谁大演员我就买谁的剧，所以大家都来争着大演员来拍戏，年轻演员就没有市场，年轻演员出不来。但是到了最近这两年，尤其是网络的突起，网络现在一年产出的电视网剧里面能有一半以上或者是1/3以上都是年轻演员， 就是年轻演员两个演员加起来不超过1000万的， 哦， 或者不超过500万的，他整，整个的制作的把大部分的金钱和这个有效的这种金钱都放在制作上面，和讲好故事上，最近火了一大批的那个，这个年轻演员。 你像《延禧攻略》当时火了之后，就是一开始大家没有很看好，就是有很多演员这个名字都不是很熟悉。 对啊，吴谨言，对 啊，不熟， 不太认识。我是跟他比较认识，因为我认识他快5-6年了，之前一直就各种戏都小角色，包括张艺谋的戏啊，就是一个小角色，包括其他的戏，包括他之前经纪公司拍的戏等等，都是很小的角色。 嗯， 突然一下冒出个女一号，这人我还不咋认识，这戏没法看了。 嗯， 但是一播出来，哎呀，服化道美，人物整个劲儿，包括秦岚啊、聂远啊，包括这个袁春旺，这几个，哎，就不错啊。一看着看着看着就不错。 嗯， 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就是年轻观众能够更加出来。其实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都是网络惹的祸。网站呢是从零四年以后开始出现网络买东西的，一开始可能是400-500块钱一集啊，给点吧，你给就播，给就要，不给就拉倒。到了2011年以后，网络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怎么个变化呢？就是出了40万一集给《甄嬛传》，70集2800万，在我们整个行业都炸锅了，我的天哪，网络能卖这么多钱？从2011年到2018年。2018年最高的都能卖到1200万、1300万，就是网络能卖到这么多钱， 一集， 对，一集。 哇， 那个时候网站是怎么买剧呢？一开始，电视台买什么剧，我就买什么剧，就是说湘江浙沪播的剧，我就给你钱高。云贵川黑吉辽播的，我就给你少。假如说，江浙沪我给你200万一集，黑吉辽我给你20000一集。就这么 打下去。 对，就第一，他第一次买剧就是电视台买啥我买啥， 他那会儿没经验。 对，第二套呢就是说小鲜肉拍啥我买啥，李易峰啊，鹿晗呐，这个谁先，谁小鲜肉更鲜，我就买谁。为什么呢？就是说，哎呀，年轻观众喜欢，那时候他们也蒙圈啊，就拍了很多的戏都是小鲜肉，制作也很不错，演员全是这帮，结果观众不认账。后来他又蒙圈了，他说为什么呢？这是奇了怪了呢。后来呢，他们就开始用电影大咖，就是电影团队拍的剧，我就买什么剧， 绝对品质有保证， 品质有保证。你包括海上牧云记啊，这我就不能再点名了，因为都是熟人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制作的电影级别的大咖来拍的这个剧，结果也有很多都要着，然后整个网站就蒙圈了，你就 怎么买都不行， 咋的了？就电视台买啥，我也播的也没火。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我也没怎么火。这个后来到了《延禧攻略》之后，电视台网站就开始搞明白了，只要是适合网络播出的，我就认真去拍。而什么适合网络播出，就是咱刚才说的《延禧攻略》跟《大江大河》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节奏快，故事节奏快，演员选的合适，制作精良。就是这三个标准拍的剧，不管是农村剧还是红剧、正剧还是古装剧，只要是按照这个三个套路来的，观众就爱看。所以现在视频网站呢，就大演员我不要了，就要新演员，然后整个的制作，现在就趋于理性的这样一个方式，反之又带动了电视台，只要故事讲得好，拍的比较不错，演员哪怕小一点也没关系，所以就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 所以感觉是以前是这种叫做靠人带剧， 对， 现在是剧托人， 对， 是吧？你出来一个好剧以后，哎，真的是一些本来籍籍无名的一些小一些人物都能成为 都能出来了， 成名成腕了。 对啊，你看像这，你看像吴谨言也是出来演了大概6-7年的戏，就是默默无闻，突然一下就火了。 对， 你再加上那个《无证之罪》跟那个《白夜追凶》，潘粤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年很火的， 对， 后来就默默无闻， 默默无闻。后来我找他拍戏，我说多少钱，他说1000万，然后这个戏播完了，还没播完呢，就已经到了，就很高的价格了，就没法再唠了。你包括秦昊也是一样，拍完了《无证之罪》以后，紧接着1、2、3，这个戏整个的都上来了。现在也接了侯洪亮的好几个戏了，马上也都会很好。就是，这现在的对于艺术创作本身的尊重，反之又让很多的 演员，年轻演员和有实力派的演员，又有了一个新生。 哦，这好像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良性循环， 这样会越来越往前，越来越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电视剧市场呢，比前两年要理性了，不像以前说，哎呀，你家今年开几个，我家今年开八个， 都是比数量， 对，你家估值估多少啊？这个你家用了谁了啊？你就是。人有多大胆儿，地有多大权，真的是 那种感觉了。 对，但是到了今年呢，就已经我觉得趋于理性，其实是个好事儿。就像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也有很多的网络的属性比较强的电视剧，但它并没有成为就是 热门 的这个话题的一些剧。反之，《大江大河》这样一个土里土气、平亚中农看的剧，也成为大家所关注的一个 热点现象级的。 对，就像你看就是那个破大瓷缸的，就是所有人 都想要买同款， 网上都能上热搜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像苏小明这个他这样的演员，他愿意把自己扮得越土越好，他不怕丑，那这也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本身。就像宋运平马上今天晚上就是两集电视剧，他可能就嘎过去了，就可能就是在大江大河里边就是童谣就可能过去，就上热搜了，哎呀，宋运平不能走啊，这个就整个的就哎成为一种话题了。你想一想，就是这类题材的剧居然能够有这么大的市场的号召力，并且网络也喜欢，很难得的。 真是。哎，那其实刚才说了一大江大河啊，还有同类型的还有哪些剧？ 刚刚提到一大浦东。 大浦东、 也是讲改革开放的，张博和李念那个主演的。江苏卫视最近这两天上的这个江河水也是比较好看的，也是讲改革开放。外滩钟声呢是从文革开始说起，包括俞浩明啊、吴谨言演的这个也是可以看的。我觉得他们算是中等偏上，而这个大江大河是属于 上等 的，就是每一个场景，每一段戏，都是能够经得起推敲的。 明白。 虽然有的故事呢就是不够那么缜密，不够那么写实，但是我认为它是在一定的这个 可接受范围之内 艺术加工了，我觉得还是比较好 的。真的想回去赶紧看一看。 对，让小虎说的。另外还有一个剧，就是最近也在你刚才说到了，就是湖南卫视播的那个是吧？ 对， 叫《那座城》 这家人 、 这个呢制片人叫王丽，然后呢也是我特别好一个大姐，她做这个戏一直都是做的比较有情怀的剧，然后从地震开始，这家人特别特别感人。那咱们就通过这个剧可以看到湖南卫视一个风格的一个变化。湖南卫视 他从播人民名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风格的变化。 对，他之前是播天天有喜啊，这刘海西京蝉呐、这宫那宫的这个这种题材，但是现在也开始播这种，我觉得是一种社会的一种责任，这种戏也是很正能量，播出效果也挺好。而且网络点击量也比较高。整体上来看还是很不错的。 对，我觉得在他这个平台上面播这样的剧，可能一开始观众就他的平台的观众并没有很习惯，或者之前没有主动去看，但是可能也会逐 渐 的 习惯 上。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从几个方面，就第一个呢是从电视台播出跟网站的播出的情况，就是开始倾向于这种正能量的题材剧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平台所起到一个社会责任。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演员，我打比方说之前我去打比方说就打王宝强为例吧，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啊，就是现在追溯不到他现在经纪人，就之前的经纪人可能说，哎呀，说我虽然是土里，我王宝强虽然是土里土气，但是我不想让他再演土戏了，我得让他演时装戏。你明白吗？为什么要让他演时装戏？因为他演时装戏就能代言呢，代言就能挣钱呢。原来的演员跟他的经纪团队是以这样的一种身份来规划自己的演员，其实这是一个很愚蠢的一种方式。而现在你假如杨烁好不容易从那种抗战剧，从那种平亚中等剧里面 到了都市剧， 对，冒成都市剧里边的小包总了，而且好几个剧包括我们都要好好的紧接着都是江浙沪里面播的比较好的，但是现在又回到 回归农村 小岗村了。这是你说这样就是我如果要是放到从前，就杨烁你家这经纪团队咋带的啊？你这能不能接点洋气的戏，能不能让这个能多接点广告？但是现在的演员开始认认真真以好的作品作为接戏的标准，我认为这个也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其二。 其三呢就是制作公司。 嗯嗯， 制作公司敢于冒险，敢于赌，敢于承担这种责任，就是说我就要拍这种正能量的剧，我就要赌一赌，他同时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也一样能够有很好的市场价值，而大江大河一样。 嗯， 侯文亮团队带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是什么， 嗯， 他的市场价值也是非常好， 嗯， 卖的也很好，而且演员来拍这个戏都是降价的，就是还非常好， 嗯， 我觉得从三点平台， 嗯， 不管是网站还是电视台，从演员愿意演土里土气的戏，你看之前就是，哎呀，你孩子，你要想火的话，你得演个古装剧啊，扮上好看的，啊，你得演个时装戏啊，穿完弄完这部戏了以后，直接就能接代言了。哎呀，农村戏就别拍了，拍完就对你就毁了，抗战剧也不能拍了。以前都是这样的，而以你那之前仁义拍的一些戏，又能扮土又能扮这个，那你不能这样嘛，你还是得要以艺术创作本身，戏比天大。认真的演戏，角色无大小。 嗯，好，今天呢非常有幸啊，来的这个小虎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总结了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些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剧，包括他们的一些共同的特点，可能对于所有的从业者来说，包括对我们观众来说啊，对于未来在这个看剧的选择上也是一个指南。 对， 对吧， 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期待，而且我们也会更加支持这些良心剧正剧。 对， 好了， 嗯，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谢谢小虎来做客，谢谢， 谢谢， 好，也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特别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静乔。 好，下一个节目听听唐耳朵。 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腾欢，今天为大家领读的是作者刘瑜写给自己刚满百天的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世界上最百感交集的心情，莫过于父母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小心呵护待你羽翼丰满，又不忍独立后饱尝人间五味杂陈，蹒跚学步期盼茁壮成长，待你大树参天却怀念幼苗时的依赖。通过刘瑜的这篇文章，不难看出他对女儿最真切的期盼，他不是期盼女儿的成功，而是期盼女儿学会爱，学会善良，即使没人爱也要善良。这是刘瑜写给百天女儿的文章，同样呢，也是亿万母亲内心最真诚的声音。那接下来我将为大家领读这篇文章的精彩片段。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倚天际。在过去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就会像他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几天前，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她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所以，小布谷，